是谎言，你给我的笑容也随风逝去，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，你给我的情梦也了。 这里是我们专门播放老歌的留声地带的节目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钮大可的无奈，而当中呢和他一起合唱的是当时还是新人的赵永华。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歌曲仍然是一首合唱，而当中呢制作人呢，因为刚刚钮大可也是一个著名的制作人嘛，这个制作人在当中呢也献了小段声音，这是来自王杰和苏芮联合合唱的梦醒的我，当中的制作人叫做李寿全。